话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历史惊涛，谁定风波？风流人物，谁人评说？八千余年上下古，七十二家文字齐。话说天下，用历史照亮现实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杰。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，咱们上小学那会儿啊，学过一篇巴金先生的文章，叫做《鸟的天堂》。里边描写了一棵巨大的榕树，树上栖息了上千只小鸟，自然和谐。这棵树就位于今天的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。从新会向南80余里有一座小山，名叫崖山。在崖山附近的海中竖着一块刻有字迹的石头，人们叫它公醉石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他又记录了谁的功，谁的罪呢？700年前，四面环海的崖山爆发过一场举世震惊的海战，一个走到末路的王朝在这里进行过垂死的挣扎。一个丞相为了不让自己的君王遭受敌人的侮辱，毅然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。本期话说天下，阿杰为您讲述南宋最后的丞相陆秀夫。陆秀夫字君实，生于1236年，他的家乡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建湖县。3岁那年呢，他的父亲带领全家迁居到了今天的镇江市。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呢，他跟随当地的一位姓孟的先生学习文化知识。孟先生当时是父亲百里之内有名的饱学之士，教的学生哪能有上百号人。别看学生很多，在这些学生中，孟先生唯独器重陆秀夫一个人。甚至还有一次，他还私下指着陆秀夫对自己的朋友说，在我这百余名学生中，只有这个小孩不一般。陆秀夫在当时颇有些神童的名气。据传说，他7岁的时候就能写诗作文。咱们都知道，一般这7岁的小孩啊，汉字还不一定能认全呢。他这要是搁在今天，说不定也能进个什么天才班之类的，起码那也是跳级学习的类型。不过古代没少年班这个教育模式，所以啊，我们这神童还是得按部就班的秀才举人进士的一级一级的考。24岁那年，他轻松考上了进士，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。中国的科考制度说白了就跟现在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差不太多，中了进士那就意味着铁定能当上国家公务员了，有了铁饭碗了。想一想，连李白先生这样名震千古的诗人一辈子都没能考上个进士，那我们这神童可真是不简单呐。更何况要想科考中榜，除了你自己学问得好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跟你一批考试的人里边，学问不如你的笨蛋得足够多才行。要是这一批里全是牛人，那你想要考中，这难度无形中就提升了 N 个数量级。陆秀夫考试的时候已经是南宋末年了，全民普及教育的程度可以算得上是相当高了。 所以想考中科举就变得是难上加难。但是我们的主人公那是神童嘛，那就不是一般人，自然是金榜题名，进士及第了。好，咱们这里顺便插一句，跟他一批考试的人里边啊，还有一个格外牛的人，这人后来也做了宋朝的丞相，被元朝军队俘虏之后呢，被押送回了北京，宁死不降，慷慨就义。此人就是文天祥。神童中了进士，下一步自然就是找官做了。那为什么说是找官呢？因为你考中进士，只是确保你一定可以成为国家公务员，至于你在什么部门上班，那得看你的运气，分到哪里算是哪里。你要是家里边很有钱，行贿一下吏部的老爷们，也能获得个不错的位置。当然了，上边说的都是一般人，这神童啊是从来不用行贿的。由于陆神童的名字早已是名扬在外，一般的用人单位循着神童的名声就找上他了，一堆好岗位那是摆在他面前，您随便挑。到最后，镇守淮南的制治使李廷芝请陆秀夫去做自己的幕僚。这制治使啊是个什么职位呢？搁现在来说啊，就相当于安徽、江苏两省的省长兼省委书记，还兼军分区司令，可以说那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啊。不过幕僚实在不算是国家正式的官职，但是陆神童想得明白，现在这个时候朝廷内部勾心斗角，当权的官员们相互挤兑，所以在中央做官呀干不了什么实事，您还得留神别跟错了队伍，以免一不小心被人把脑袋砍了去。到了地方上呢，虽然没有正式的官职，但是有实权呢，能脚踏实地的干点实事，所以陆神童就一口答应下来了。陆秀夫这幕僚的职位呢，一干就是14年。宋史上有一段评价陆神童的，说他才思清丽，是一般文人比不上的，还说他平时少言寡语，不善于和同事们打成一片，所以人际关系混得不怎么好。但是这家伙做事非常认真，一丝不苟，所以很得领导的赏识，最终当上了李廷芝的参议官，相当于是省长兼省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的贴身私人高级秘书。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，那么我们的陆神童应该会成为一名清廉干练的好公务员啊。对了，他现在啊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，所以叫他陆神童已经不太合适了，该叫陆秀夫叔叔了。所以照这个陆秀夫这么干下去啊，一直干到退休的年龄，然后悠然的去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，应该也不成什么问题。然而这事情总是不会按照人们的意愿来发展。到了1274年，他的太平生活也就结束了。常言说树倒猢狲散，不过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愿意留在那棵倒下的大树前拼死一搏，捍卫他最后的尊严。在历史上他们被称为王朝最后的忠臣。话说天下忠臣系列为您讲述那些几乎被我们遗忘的忠臣故事。这一年，忽必烈的蒙古军队开始从长江的各个主要渡口发起进攻，打响了消灭南宋的最后的战役。安徽一带首当其冲，受到了蒙古军队的猛攻。李廷芝精心组建的这个幕僚班子在一瞬间就土崩瓦解了。人们常说树倒猢狲散，李廷芝还没死， 他手下这帮猢狲们就已经做鸟兽散了。也难怪，都是拖家带口的人，眼看这政府要垮台了，当然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喽。但是陆秀夫却没有和他这些同僚们一起散去，而是坚守岗位努力工作。李廷芝很是感动啊，同时也知道自己这里是守不住了，干脆替朝廷留个人才吧。陆秀夫就这样被他的上司李廷芝推荐到了中央。中央正是大难临头的时候，自然也是用人之际，皇上已经焦头烂额了，一看这是下面保举的能人，二话不说给官，当时就封陆秀夫当礼部侍郎，负责处理朝廷和蒙古议和的事情。陆秀夫一眨眼就从高级秘书变成了享受副部级待遇的特派员。可是此时南宋的政治格局已经是岌岌可危了，蒙古人一路凯歌打得正高兴呢，怎么可能和你和谈呢？他们的想法就是南宋必须得跟蒙古帝国曾经征服过的其他国家一样， 你得乖乖投降才行。事已至此了，南宋的宋公宗赵显在太皇太后的唆使之下，还抱着一丝幻想与蒙古进行谈判，希望通过割地赔款来换取这个小朝廷的生存。不过呢，这个提议被蒙古统帅伯颜直接给拒绝了。不得已，太皇太后只好带着这个年轻的皇帝去蒙古军队的大营投降。这一举动宣告了南宋在临安政权的灭亡。虽然这朝廷没了，但是有很多的读书人不甘心遭受这种亡国的耻辱，于是纷纷逃离了当时的首都临安，去温州投奔当时的义王赵氏。这赵氏啊，是当今皇上赵显的哥哥，也是正统的皇室血统。在赵显投降之后，赵氏就成为了南宋王朝的象征。在投奔赵氏的人中，陆秀夫也在其中。这批官员是辛辛苦苦赶到了温州以后，才发现情况非常的不妙。这义王赵氏只是一个七岁的孩子，做不了什么大的决定，而蒙古骑兵呢，也正以日行百里的速度飞快向温州包围过来。不得已，这群文臣武将只好保护着义王和他的弟弟信王赵昺继续向南撤退。不过大家都知道，想撤退那也得有地方退啊。他们先是从温州向南退，不远就退到了福建省境内，继续向南那可就是海边了，退无可退了，怎么办呀？下水吧。于是义王赵氏在福州称了帝，然后带着他的文臣武将一干人等直奔大海啊，直接就乘船进入大海了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在海上漂流的流亡政府了。那时候的航海技术还不够发达，即使有海船也只能是在近海航行。结果这个可怜的流亡政府就这样沿着中国东南沿海飘啊飘啊飘，偶尔靠岸补充一下给养，又得匆匆离开，生怕被人家蒙古骑兵在海岸边给消灭了。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朝廷内部勾心斗角的行为也没有停止。像文天祥、张世杰这样能够领兵打仗的将领，先后都被排挤出了中央政权的机关。陆秀夫呢，是文官，所以他比较幸运，没有被当权者挤兑到地方上去。当然，这可能也是他的不幸。为什么呢？咱们放到后面说。总而言之，现在的南宋小朝廷是内外交困，外面 蒙古人的骑兵配合上已经投降的汉人将军们率领的水军，正在一点一点缩小着包围圈。里面，中国历代政权都出现过的外戚专权和权臣当政的毛病不断涌现，而这个小学生皇帝又没有独断专行、当机立断的能力，整个政府就如同一列出轨的火车一样，向着灭亡的深渊越来越快地滑行下去。终于，南宋末日到来了。1278年，首先是年仅10岁的小皇帝赵氏，在航行途中因为惊吓过度病死了，这给这个流亡政权一次沉重的打击。毕竟，这个皇帝虽然只有10岁，却是整个政府坚持抗战的旗帜和精神支柱。现在这个支柱就这么倒了。官员们不得已，只好立死去皇帝的弟弟7岁的信王赵昺即位，勉强撑住了宋王朝的这块招牌。1279年的1月，元朝皇帝派投降的汉人将军张弘范和李恒率领大军30万从水陆两线齐头并进，对南宋的流亡小朝廷发起了最后的攻击。此时的宋军呢，说起来也号称有大军20万，但是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随行的宫女儿、太监、文官等等非战斗人员。不过宋朝人明显还是比蒙古军队要更熟悉水战，所以在起先的几次接触性战斗中，双方是各有胜负，一时啊还真是难分高下。不过到了2月6号，张弘范将自己的部队分成了4份，排列在宋军的东、南和北3面，自己亲自带领一支机动部队，图谋在海中形成合围宋军的态势，争取把这个流亡朝廷一口吃掉。而且这个家伙还使了个计谋，他不按常理出牌。怎么着呢？一般军队啊，打仗进攻前不都是要敲点啊战鼓吗？他不敲，而是选择了一种比较风雅的方式。什么呢？奏乐。哎呀，这还真是个有创意的进攻号令啊。当这个宋军听到了蒙古军队方面传来的音乐声时，还以为敌人在饮酒摆宴，所以完全没有防备。等意识到这是敌人进攻信号的时候，蒙古的水军已经杀到眼前了。宋军大败，死伤惨重啊。陆秀夫作为丞相，自然是和皇帝在一条船上。这船上的君臣几个呀，眼看着自己手下的10万大军被敌人是分期分批的包围消灭，这心里是别提多难受。可是也没辙呀，眼瞅着蒙古的水军就包围上来了，突围已经完全不可能了，怎么办呢？陆秀夫倒是非常的淡定，他也知道突围是绝对没戏了，如果被俘虏难免遭敌人的侮辱，如果投降呢？笑话，饱读孔圣诗书的儒生哪有投降的道理啊？既然现在不能逃也不能降，那么只剩下一条路了。陆秀夫整理了一下自己身上穿的朝服，同时从腰间将宝剑抽了出来，对自己的妻子说：你我相伴多年，如今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关头，现在看来突围逃生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，我们这些人只能以死报国。爱妻啊，你就先我一步投海吧。说完拎着宝剑步步紧逼。陆秀夫的妻子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是到了穷途末路了，他含着眼泪转身跳入了海中。眼看自己的妻子投了海，接着陆秀夫转身过来 对着端坐在龙椅上的小皇帝跪下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，然后站起身来说道：“启奏陛下，回想当年，陛下与臣等从温州出发，转战东南沿海各省已经4年，却始终未能光复我大宋的国土。现如今，我们已经被四面包围，即使能突围，也已经没有一兵一船了。现在，敌人随时可能对我们的龙州发起最后的攻击，陛下如今只能与大宋共存亡了。”陛下的哥哥德佑皇帝自从投降了蒙古人之后，听说在大都城备受凌辱，不仅生不如死，而且还将国家的脸面丢失殆尽了。陛下是大宋朝赵氏皇族的正统后裔，万万不可走上德佑皇帝的老路，向蒙古人投降。姑且就让臣随陛下一起殉国了吧。说完这句话，他一把将小皇帝背在自己身上，然后吩咐左右随从：“给我找一条带子来。”只见不多会儿，随从拿来了一条白丝带，陆秀夫将丝带绕在了自己的腰间，把小皇帝和自己牢牢地绑在了一起。接着他向国都临安的方向行了个礼，高喊道：“诸位先帝，如今国家已经到了覆灭的边缘，臣不能让陛下受蒙古人的羞辱，臣这就随陛下前去投奔诸位了。”说着他将宝剑扔到了海里，接着自己背着小皇帝一头扎进了大海里，以身殉国了。据传说，随同这二位一起投海殉国的朝廷各位大臣以及士兵、太监、宫女等等，少说也得有10万多人。至此，南宋王朝在经历了15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，彻底灭亡了。这边的宋军是彻底灭亡了，那边的蒙古军可是大获全胜啊！领头的大将张弘范这次可是得意了，为了纪念自己这次的胜仗，他特意在发生这次战斗的海边找了一块大石头，然后在上面刻上了“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”的字样，一方面吹嘘自己的功绩，一方面呢妄想能够名垂青史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他刻的这块石头上这个字迹啊，就被人在前面加了个宋字，改成了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。这下感情色彩可就全变了，你一个宋朝人灭了自己的国家，有什么好炫耀的？等到元朝灭亡，明朝建立了，更是有当地人直接将石头上的字迹通通的铲掉，改刻成了宋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，以纪念这位临危受难壮烈殉节的忠臣。这块石头呢，就是咱们节目开始时提到的功罪石。再到后来，又有人在石壁上刻了这么一首诗，非常适合做我们这次节目的结尾。这首诗就是：“沧海有幸留中古，顽石无辜记汉奸。功罪昔年曾道志，是非终究在人间。”好了，今天的话说天下就到这里，我是阿杰。在武侠小说里，他的妹妹是聪明伶俐的赵敏，在历史中，他的妹妹嫁给了仇人的儿子，他是汉人却做了蒙古人的将军，他曾被朱元璋称作是天下奇男子。